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终于该说说郭伯雄了。继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猜后上将涉贪腐受调查之后呢，上一届中央军委另外一名副主席郭伯雄上将，在7月30号的时候，又被证实是违纪违法，被实时的开除党籍，并且被移送司法起诉。这意味着呢，上一届中央军委两名职业军人副主席全部涉贪受查，这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历史上应该是一项空前的记录。虽然我们之前很多次暗示啊，说这个郭伯雄的这案子到底会什么时候公布，因为好像也非常符合现在打老虎的这个逻辑和习惯，就先从你身边的人入手。他儿子已经是晚节不保了，那他个人他自己的话是不是这个分分钟都要正式的这个公布，那可能只是时机的问题。现在呢，被说成相当于是祭军旗，因为是在八一节之前公布的，晚上10点官方新华社发出的这个通稿，说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审议并且通过中央军委纪委的关于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呢给予他开除党籍处分，并且对他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和线索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那公布的时候看的网络上还是很热点，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对， 但是立马过了一个周末就没什么人在议论了。 对，因为大家早有预期，对这个事情其实就像刚才樊素讲的，我们从郭振刚那个时候起就知道，包括当时这个解放军的上将刘源他也说你懂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郭伯雄会被查，只是公布的时间点的问题。而且这次他也是在晚上10点公布的，当时也有消息就会说是为了特意避开新闻联播，降低这个事件的影响力。然后呢，我们后来也看到，虽然说他是10点公布的，但是国内的很多媒体都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纷纷推出了很多长篇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甚至是深入的调查分析。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不光是大众有这个心理预期，媒体可能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等待着这个消息一经发布马上就发布他们的一手资料。所以其实在大家都有预期的情况下，又再加上打虎好像在这个周本顺之后，大家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常态的这么一个有高官落马的预料之中，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时候仅仅是为了在八一之前公布，而且这个时间点很可能还是跟这个之前我们在说周本顺的时候有关，就是马上就要召开北戴河会议了。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31号，我们看到解放军我们的主席习近平也任命了新的一批的解放军的将领，涉及到解放军的各个层面，海军、陆军、各个军区、后勤等等都有。大家也在猜测，其实这是对军队整治的两手重击，第一是先把郭伯雄拿下马，第二是提拔一批新的干部。所以这背后肯定是有一些深刻的意味的。 当时呢就有海外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准备公开或者高调的处理郭伯雄的问题，因为如果两个副主席徐猜后和郭伯雄都否定呢，恐怕在军内呢会震动太大，可能会有失控的危险。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军网的评论在7月30号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段说，这样的担忧呢显然是低估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低估了党中央和习主席在全军官兵中的崇高威望。那评论呢还举例说，曾经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和权倾一时的副统帅林彪，不管他们多么的位高权重，一旦变节叛逃，哪一个能把部队带走，谁不是众叛亲离。那这个呢相当于是解放军系统的一套文宣的这个配合。如果从刚才春雨讲到的几个公布的这个 案件啊，一个是郭伯雄的案件，再包括7月31号立刻呢就是晋升了实名的这个上将。从这些组合拳上面来看呢，应该是看得出哈，后面他是确实是有在下一盘大棋的这么一个感觉。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请到张立凡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分析，那为什么会在7月30号的时候公布这样一个案件，接下来的这些组合拳甚至包括北戴河会议应该做什么样的这个时机方面的分析，来听到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的点评。 感觉上就是最近有一系列的组合拳，前一段我们看好像打老虎就沉寂了一段，似乎是焦灼状态，但是呢角力的双方可能各自都在这个盘整吧，所以现在感觉上是突然发力。一个呢是这个等于连着拿下三个高官，一个令计划，然后接下来周本顺，接下来郭伯雄，那我觉得就是新一轮的这个博弈从此发端，就是重新开始了。而且还注意到就是郭伯雄这次好像跟徐才厚和其他几位都还不太一样，就是他是直接就开除出的，其他的还有一个好像审查程序怎么的，当然这次也公布了说他四月份开始就接受审查，那这个审查的消息好像我们没此前没看到，这个上来就是开除出党，这点是好像显得手法比较快，就没有什么缓冲。当然你看这个周本顺被拿下来也是比较过力的，就是一个现职的省委书记直接拿掉，这个在此前都没有发生。那这一次呢，一个前任军委主席没有宣布什么审查，然后直接就开除，这点上我觉得都跟以前不同。那我觉得这个现在来看是一组组合拳，就是我们注意到一个呢，大家都传说中要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也有消息说今年就不开了，但是呢我们看动作之频繁是超乎寻常，等于这个12天里头开了5次高层的会议，开了2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了这个李克强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开了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这都是在7月20号到31号这10天中间的事儿，那说明是有快速的这种动作。然后在你再看，就是这个马上把郭伯雄开除的第二天就晋升了十位上将，显然就是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啊，他就是这样要体现赏罚分明啊。一个呢是这个忠实于这个军委主席的，那现在我们看有2位是上将是破格提拔啊，这个一位是这个苗华，一位是王宁，这2位都按年资来讲，这个苗华一般他们是履职大军区的正职4年才这个可以提，所以但是你看苗华可能中将刚满3年，履职这个大军区正职才满1年，然后王宁呢好像也是这个中将刚满3年，履职这个大军区的正职刚满2年，所以这个都属于破格提拔。就是我们这次看好像这个习军委主席他对这个南京军区的比较重视，好像这个这次提拔中间苗华就是这个南京军区，另外当然还有北京军区像这个宋普选，这个都属于虽然是正常提拔，但是呢显然这几个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军区，但有几个军区好像就这次就没有。然后再有就是杨尚昆的秘书王冠中被提升为上将，然后这些呢是军队的整肃啊。我觉得军队这个他的组合拳后面还有后续， 一个呢可能这个未来就是军队的改革，我估计很快会开始，就是原来打破原来的这种军区制，可能会改用战区制，让这个军委主席和这个可能有更直接的这个指挥权。然后接下来就是大阅兵啊，这个现在北京已经在做准备，我们可能这个8月20号以后，什么单双号啊，什么一些禁飞啊，什么都要实行。所以看呢，这个显然就是军队如果不搞定的话，这个领导人可能没法安睡，他要这个打那么多的老虎，那么多的老虎也都想把他给吃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历史经验，我觉得他是牢记这个了。所以这个从这情况来看，还有一定的后续动作在继续。当然他能不能够起到啊，然后特别是巩固这个树立他在这个军队中，他作为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这个最高军事统帅的这个地位，这个还需要观察。 好，多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其实看到这个案子公布出来之后呢，很多家的媒体都及时做了跟进的报道。那当然了，看上去就是他们早就做好了这种长篇大论的准备，像包括网易啊，像包括这个财新网啊，其实做的有独家性的还是属于财新网这家媒体，确实是非常厉害哈。通常能够在这种打虎记当中呢，是拿到很多独家的料。但是呢，你跟这种还多少有一些市场化性质的这些媒体相比，就是解放军报的这种体制内部或者军队内部的这些喉舌，他们的评论可能更加值得我们去揣摩，就他们这些语言系统和对于包括什么西北虎、西北狼、东北虎的这种定性啊，非常的有军队和中国特色。比如说当时东北虎，也就是徐才厚落马的时候，他写的这个评论的题目叫《贪腐穷途路，强军正当时》。你还有意思的是呢，这些所有的评论都是由这个谢正平写的，但是谢正平呢其实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班子。他呢就是军报13年开始设的一个笔名，然后这次隔了差不多一年之后，西北狼落马又写了一篇叫《反腐肃贪再出重拳，强国强军势不可挡》。它包括有这个对虎狼怎么样去描述啊，对于贪念怎么样去指摘啊，从这个摆出军纪到现在的以史论经，有的时候还会两句俏皮话，就是前后会押韵。比如说当时写徐才厚的案子的时候说，法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军纪是块钢，谁碰谁遭殃。但这次呢写郭伯雄就不会带押韵的了，直接就说不管他们多么位高权重，一旦变节叛逃，哪一个能把部队带走，谁不是众叛亲离。感觉上到了这儿，感情色彩就更加的浓烈一些，对吧？ 除了对这些贪腐分子的批判，还有表忠心的，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低估了我们党整治腐败的决心，其实后面还有两句，说低估了党中央和习主席在全军官兵中的崇高威望，低估了人民子弟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当然它里边也是很辩证的在分析说，这个郭伯雄和徐才厚的作为广大官兵本身就是受害者，所以把他俩抓了其实也是给这个广大官兵去出一口气，让他们把这个深恶痛绝给他化解掉。另外呢他也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所有的官兵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军队整贪越坚决越有力越彻底，军队才会越纯洁越巩固越强大。其实还是对仗的。你就看除了一味的批判之外，他现在也开始就是给党的给这个中央的这些做法和这个广大的基层的官兵给他区分开来，说这些高层的贪官和其实广大的人民子弟兵还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这些只是个案哈，这些并不能动摇我们对于中国军队的信心，就是大意就是这么一个感觉。那军队的语言我们说非常有特色，那他们的立论和包括他们的论述呢也是相当有特色。那我们再请张立凡先生给我们继续分析啊，这个军报的语言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读它背后的一些含义。 军报呢这个语言基本上是党八股的这种语言， 当然还有他们军队自己的八股，但是呢这一次呢似乎呢就是说用了一些个不同寻常的，甚至能唤起什么人们对两报一刊记忆的那种语言。这个呢我觉得其实也说明现在的形势是紧张。当然两位军委副主席被拿下，而且是两位这个常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被拿下，这个事情本身对军队确实有非常大的震动。那么当然军队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我们看动完徐才厚以后迟迟没有动郭伯雄，我觉得可能也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所以以前我也谈到，我说现在的这个军队的领导层基本上还是前军委主席任内留下的这些人，这些人的比例在部队里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能在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比例还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现在呢肯定是在这个逐渐的换血，所以这次我看提升上将，好像还要提升中将吧，可能已经提升，我觉得就是一个换血的过程，他要逐渐的换成这个忠实于现任领导人的，或者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用人风格。因为我们看过去讲浙江新军，讲什么闽南旧部还是什么，总之这一类的词儿啊，还有他用比如说用老乡用同学用旧部，依然是这样，依然被人家称为徐家军，他就索性就干脆就是先用可靠的人，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反正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了，就我就这么用了。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个军官高级军官被破格提拔，来逐渐的对完成对军队的换血。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形势非常之敏感，所以呢军报要做出这样又威慑性的语言，又有这种也做了一些解释，好像强调这个子弟兵对党的这个忠诚度，这些其实都是为了防止军中出现异动。 好，听到了张立凡先生的分析，就是说在解放军报看上去是非常有排山倒海气势的背后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深意也值得我们去揣摩。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想花更多的篇幅去了解郭伯雄其人，他到底是怎么发迹的，又到底是怎么栽的，那他的这个个人一路的这种履历的身上能不能发现现在他们这一窝人有什么共同点，包括像徐才厚啊，像谷俊山啊，我们等会还会请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一个西北狼郭伯雄，一个东北虎徐才厚，可以说呢是中共前两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这种叱咤风云的身边人，但是在踏入竭力反贪腐的习时代之后呢，都是身败名裂，并且呢一位呢是在调查中病逝，那另外一位呢马上就会沦为阶下囚。那我看到现在众多媒体的报道的这些料里面哈，财新网呢可以说它确实是有一些独家，它这篇长篇报道叫做郭伯雄陈腐，是在三朝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是在网络发布。那么他们呢就找来了所谓的军内的知情者确认， 调查郭伯雄的专案组的主要人马呢，就是来自于原来徐才厚的专案组的成员，并且呢，看他的这个报道里面呢，是比较了这两只超级军虎的从军经历，并且呢，得出结论，就说郭伯雄比徐才厚在党内和军中的资历更深，也确实郭伯雄的这个排名也比排位也比徐才厚靠前。 嗯， 原因呢，就是郭从2002年11月中共16大起，曾连续担任2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2届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执掌中国军队的军事管理权长达10年之久。而徐才厚呢，则是2004年9月16届四中全会才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3年之后的17大才进入了政治局。那你看到财新网呢，还对军队的这个反腐形势进行了所谓的大数据的分析吧，就是和他们同期落马的还有至少37名的副军职以上的将领，包括了3名中将和33名的少将，其中呢就有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的原副政委郭正刚。所以呢，这个从这些哈、从数据和他们的履历表上分析呢，也确实能够看到两个人他在生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其实两个人是1999年同时进京的，所以两个人算是老搭档。但是呢， 老同事。 对，但是郭伯雄的升迁其实一直要比徐才厚走先一步，这个也跟郭伯雄自己做人的一些细节有关吧。因为当时据这个财新网的报道，他就说当时江泽民时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去兰州军区视察的时候，郭伯雄当时是任第40区军的军长，然后他是把本来应该给江泽民在午休时站岗的这些士兵给斥走了，然后自己亲自为他站岗。然后事后呢，江泽民发现其实是军长在站岗之后对他的印象非常不错，之后没过多久就把他调到中央，然后调进了北京来这个任职。所以你看，其实郭伯雄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注重细节的人，然后于小处于细节处无声的就把很多可能让领导留下印象的事情给做了。所以大家也不能去理解为什么他的升迁其实在进入北京之后可以说是一路的顺风顺水。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郭伯雄主政期间呢，他其实和徐才厚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就比如说这次这个财经的报道里边也提到了一位人，就是北京军区的后勤的这个高官叫做董明祥。他当时呢其实是想这个向郭伯雄买官，然后任这个分管后勤的副司令员。可是呢其实一开始呢，这个得到这个职位的人不是他，是这个谷俊山。然后因为谷俊山是和徐才厚交好，但是呢董明祥呢其实是向郭伯雄去买官的。然后这次呢据说中纪委的官员在调查的时候也在郭伯雄家发现了一个袋子，里边有很多现金和董明祥的简历。在这次买官不成之后呢，可以说董明祥是彻底的倒向了郭伯雄这一边。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4月份董明祥少将他就已经被当时中纪委带走去调查了。然后呢，财新还透露，其实在同一个月，也就是4月9号，根据财新得到的独家消息，其实郭伯雄就已经被带走调查了。 嗯，其实对于郭伯雄的这个在军内的评价哈，我们发现现在有些媒体披露之后呢，也是让人觉得很疑惑。比如说这个路标，这应该是网易的一个新媒体的团队，他们呢也进行了一番采访，就说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之后，郭伯雄的这个统帅能力并没有像早期的练兵才能那样赢得交口称赞，就显得相当的平庸。有一位总参内部人士就分析，但是他也没有透露名字，就说郭伯雄是草根出身，我们确实看到书里的这个生平是苦孩子，他的每一步呢都是走的胆战心惊，当上军队副主席之后呢也是谨小慎微，显得平庸。那你看到军队内部改革呢，其实也少有郭伯雄的个人的印记。从2003年起的10年当中，为了避免利益纠纷，军队的体制改革等重大的事项全部交由令计划执掌的中办负责，郭伯雄和徐才厚两个人能够影响的并不大。这位总参内部人士还透露呢，当年曾经这个总参内部曾经建议啊，就是改派作战部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任务，而不是以往的工兵啊医疗部队，但是最后呢是被郭伯雄否决了。原因呢就是说他是很讲政治的人，就担心派作战部队引发外交纠纷可能会带来风险。 可是呢，与此同时，他在安排这些人事方面又显得相当的不平庸。比如他和徐才厚呢，通常是直接的拍板者，也是受益匪浅，就是所谓的可能卖官，中间可以捞取大把的这个好处。军队的知情人士还透露，军队将领升迁，军队呢实行是双头制。具体来说呢，师级以上的人事任命是两位军委副主席一起来批阅之后再上报。那么郭伯雄和徐才厚任军队军委副主席期间呢，高级军官想升迁或者挪位，要给两个人送钱，基本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呢，在人事安排上收了不少钱，这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大的污点。那之后的震惊国内的谷君山的贪腐案，郭伯雄也是脱不开关系。那虽然说啊，他们就讲谷君山是徐才厚的这个亲信嘛，但如果没有他对郭伯雄的打点，他谷君山也不可能当上后勤部的副部长。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哈，为什么说军中接二连三的出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巨贪？这是不是反映军队本身或者军队的管理本身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重大的漏洞？这么比的话，你看军令系统里面出了郭伯雄，政令系统里面出了徐才厚，联勤系统里面又出了谷君山，但军委主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这么重要的位子全都有问题。 是啊，就是这个呢，就是过去的老人政治留下来的遗产。其实从毛去世以后，中国就一直处于一种老人政治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体制内出不来像毛那样有绝对权威的这种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都是相对权威，所以呢，每一代新的核心出来，都有一批老人政治老人在那垂帘听政。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造成了就是说，现任的领导人，比如像这个习总书记的前任，他就是十年的任期内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就是被这个老人政治给挟制住了。所以习本身他确实有这样的冲动，就是要摆脱老人政治的这种冲动，当然也有就是红二代要这个重振祖业，这个要捍卫红色江山的冲动，这两种冲动加在一块儿，所以你看，所以他做事的风格呢，确实跟这个以往像这个胡锦涛那样优柔寡断的那种处事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政治资本毕竟比胡锦涛要雄厚。 像徐才厚啊和这个郭伯雄，他们都算是苦孩子出身，有人觉得他们是标准的凤凰男逆袭的这个案例哈。就这个层面上是不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我说这个太子党相当于这个一个大企业的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他们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含着金勺子银勺了，就他们是天然的就拥有政治资本。所以像这些草根出身的官员，虽然靠个人奋斗上来，但是他们依然只不过是这个职业经理人或者叫 CEO。 但是过去呢，确实这过去的20多年间呢，确实是 CEO 把这些职业经理人把这个大股东继承人的这个给挤在一边去了，他们在当家。但是呢，这一次呢就不同了，这一次就是大股东的继承人们他们要亲政，要这个清理门户啊，要重振主业，所以呢他们有一系列的动作。所以这个中间也看得出来，就是其实是一种历史传统，就是历史上这个官场就有门阀和科举两种官员。门阀呢就是世家这种，或者是贵族，或者是这个皇，在清代就是皇太子啊，或者是满臣这个。然后呢还有科举上来的，他就是不靠血缘，主要是靠个人奋斗，靠科举，靠考试上来的。那我讲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太厚就属于后一种。这两种官员他们确实从历史上就存在这两种官员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那他们也互相制约。 那么现在看呢，可能就有可能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会不会失去平衡，然后整个的官僚机器会不会这个由此就是这个转速这个变慢然后停摆啊，因为我想这个体制内其实代工这个或者是这个消极抵抗的这个情绪也很强啊，现在很多这个官员他就不做事儿啊，因为做事儿就会出事儿，所以干脆就不做事儿，不收钱也不做事儿，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另一个就是这个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来看虽然是反贪腐，但是还是主要是用人治的办法反贪腐，还没有变成用这个制度或者纪律，这个纪律当然是在讲，纪律本身是加法，还没有靠这个制度来反腐，这点还没有，远远没有做到。 嗯，还有一种可能也是笑谈哈，就是说，你如果看徐才厚啊，看郭伯雄他们具体的这种贪腐的手法，都显得比较 low， 就是说还是用很原生态的这种敛财啊，这种藏现金啊，就老土。就说你高级的贪污腐败，你应该是改变规则、改变玩法，就让你查也查不出来。就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他们这一群人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有些的共同点，或者有他们这个弱点？ 一个是贪婪啊，贪婪决定啊，比如徐才厚弄多少公斤翡翠，多少公斤这个和田玉，就是他们认财富只认这些东西啊，而且呢还有他们都是一些窖藏资本或者窖藏财富，他不懂得把他好像也我们也没看到他拿去做什么，说搞个离岸账户啊，然后那个哎这个把钱洗白了再回过来投资啊，我们看不到这些，他们就是反正是穷凶极恶的收钱然后买官卖官，所以他们那套做法上来讲是比较原始的。相比之下呢，那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这个巨贪啊，人家都是很有办法的，什么离岸账户啊，什么瑞士银行啊，哎，然后把钱洗白了，人家还拿回来，还接着钱生钱到国内再来玩，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高手。但是呢，这类的金融手法，可能这个郭伯雄、徐才厚、什么古俊山他们都不懂，他们顶多就是修房子、修宅子，然后深挖洞、广积金银财宝。就是也就是这些，所以这个呢也本身说明了一点，就是说明这个军队的文化素质的问题，也所以他们也可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聚敛的方法。总之我觉得就是这个没办法，就是也体现了这个军队领导的素质。 好，这么一分析哈，确实哈，这个军中的巨贪身上还是有很多的共性。那身败名裂之后呢，也是有相当多的地方会沦为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是笑谈。但如果真的是要严肃起来讨论的话，恐怕大家还会有一连串的问题想问哈。为什么是制度出了问题吗？为什么这些就像前几期节目中纪委的前官员李永忠先生讲到，如果你比较他们各自履历化，人人虽然说智力上他们在小的时候不见得有多么的出众，我记得这次看财新披露的，像描述到他早年郭伯雄早年也没有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包括像徐才厚也是， 对， 就小时候那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资，成绩也一般，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非常的刻苦，然后少言寡语，甚至但是一旦呢是给他机会发挥的时候，比如说他讲到郭伯雄早年在一个军队的某一次改革的会议上，在他当年从军的这个履历当中，他试过 一张稿纸也没有，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没有任何可以拿起来念的东西，一个人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关于军队怎么样改革，所以当时把底下的人就镇住了，说这个人非常的有水平。可是问题是他当然人他一定是几面的，他有的时候可以表现出非常有水平的一面，他也同时有很多的弱点和弱项，但为什么最后都会走上巨贪这么一条路啊？到底中间出了些什么问题？那现在军中几大这种核心的部位它都是有老虎所把持，那到底说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修补，或者说你如果是论及它的这种危害性的话，到底谁更大一些，是不是要谈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谈的更加具体一些，而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只是发生了什么，只是说军报说绝对不会动摇我们的反腐败的信心，也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习主席在军委当中，习书记在军委当中他是享有崇高的这个威望，那威望没用啊，你除了这个威望之后，大家是希望看到你怎么样去把这个现在这种恶劣的习气给它变过来，你到底怎么样让广大官兵相信我们军队还是有可能是有清明的一天，你主要是看到具体的你会怎么做吧。 其实除了这些问题，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郭伯雄的家人，就比如说他的儿子郭振刚，其实是除了毛新宇上将之外中国整个军队系统里第二个70后上将，但是如果说郭振刚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郭伯雄他毕竟是靠自己的能力出众才得到了赏识，然后一步一步刻苦的走上了今天的这个位置，但是郭振刚他能够成为军内的第二个70后上将，真的是凭自己的能力还是因为郭伯雄的关系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郭伯权，就是郭伯雄的弟弟，他现在任陕西省民政厅的厅长。其实郭伯权他在这个郭振刚出事之后，马上第二天就开了一个会议，跟系统内部人说郭振刚是郭振刚，我是我，他们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之前也有这个记者去采访郭伯权，说郭伯雄的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你，他就说现在就是还是要查，然后要严查，但是呢他是他，我是我。然后即使我们看到这个郭伯雄在7月30号的时候被公布说移交法办，但是7月29号郭伯权还出来这个表态，公开电视的露面都有。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说，如果说真的郭伯权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的话，大家会不会因为郭伯雄的问题而牵扯到郭伯权？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一抓都是抓一窝，不光是这个他的老的下属啊等等的，甚至是很多时候会涉及到家人，就像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周元根周斌等等的这个一家人，他们都存在这个贪腐的行为。那郭伯权在这个过程中是真的干净的吗？然后我们也又在问，就是为什么现在都出现这种家庭式贪腐，是自己的家庭内部教育没有做好呢，还是说大家都在钻这个空子，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他本人直接去做的这些贪腐的行为，是他家人做的话，相对而言对他本人的危害没有他本人直接贪腐那么大。 当然了，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要谈依法治国的话，恐怕还是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疑罪从无，我们不能做有罪推定。尽管说外界有很多的这个猜测和联想，但是你真的是要法办起来，还必须得讲实实在在的证据。不是说你觉得他怎么可能会干净呢？那也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这个怀疑，你最后要拿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才能够说这是证实你之前自己的这个猜测，否则的话它永远只是谣言或者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这个揣测吧。那当然公众，这说明公众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这种因为腐败太深之后有他们心中的阴影，或者有他们对于目前这种反腐败情势的这个期望，所以关键还是要看现在不管是纪委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党政部门也好，到底在腐败的反腐败的这条路上还能够给我们其他什么样更大的这种带来信心的这些利器哈，接下来还要继续再观察。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时间点上面还有一个很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突然之间本来是在处在震惊当中，突然间又给了你一个大的惊喜，就是北京申办2022年跟张家口一起申办这个冬奥会，最后呢是赢得了这场竞争。 所以呢，这个也觉得，哎，这个确实是 焦点被迅速转移， 对，确实是好事。可是好事之余，也会让人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联想和猜测。那等会儿之后呢，我们再聊一聊。三零快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Good, 欢迎回来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如果从舆论信息传播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种打虎的消息，似乎这种震撼冲击波的力度是一起不如一起， 嗯， 而且呢，可能也跟在这个则新闻发布的同时，还有没有其他新闻马上覆盖是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 确实， 你像这阵子，嗯，如果我们从挑选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像少林寺的这个释永信方丈，他一直在口水当中，似乎都快被淹没了。也包括这个冬奥会，甚至包括港台地区的这些学生，他们在进行一系列的这种反抗的行动，也会让我们去被很多的这个焦点上似乎有被模糊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但是这个又有人分析说，这一切的都是所谓的议程设置，就这些你到底，尤其是在国内的这个舆论场上，老百姓能够关心什么，老百姓想关心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官方的这些媒体舆论导向牵着走的。比如说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郭伯雄的案子，或者我提前一个礼拜发布，也许对他们查案子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对于老百姓茶余饭后议论的这个就有很大区别了。我选择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或者我选择在冬奥会的宣布的前夕宣布，因为我知道宣布之后可能立马有第二个这个热点盖过去，就会相对来说会减少前一个可能是觉得是负面效应的这个案子带来对社会负面的这个冲击，是吧？这个是很直接的也很现实的一个考虑。 就比如说郭伯雄的这个事件，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不管北京申办冬奥成功还是失败，这个必须马上就会成为国内的头版头条和老百姓热议的最新的最热的话题，所以很快郭伯雄这个事情就会被这个话题所取代。当然了，郭伯雄这个事儿也是在八一前夕，可能他也正好符合了在这个建军节前夕为这个军队系统换血这么一个需要，所以有可能说这是一个巧合，也有可能说这是一个精心的安排，这个谁都不好说。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效果就是这个热点很快就被冬奥会给盖过去了。 当然了，冬奥会能够申办成功哈，对每一个国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开心之余恐怕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随后在漫长的这个筹备期间公众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听说修建场馆有一些在北京的这些自然保护区， 松山自然保护区， 可能会因此受到这个损害，那怎么样可以取得中间最大的平衡，也包括怎么样去保证在这些场馆奥运会使用完之后它还能够继续投入使用，发挥它的这个社会效应，它都是值得我们去花很多时间去关注的。那说到刚才这个议程设置哈，这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它刚刚好它就是一个巧合，我们也听听张立凡先生的见解。 这个冬奥会肯定是志在必得，而且我想肯定是在申请以前可能各种的勾兑都已经完成，所以呢这个很有把握拿到冬奥会。但是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就是一种说是巧合，这中间可能就是正好可以再搭一个冬奥会的便车，然后呢这个提升一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让大家更爱国爱党，这个拥护这个以习主席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我想可能也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从时间上我觉得不一定是故意去配合，只不过呢就是正好搭了这个便车。 他是觉得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可能并不是我们刻意为之的哈。 对， 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个人一个感受，这次冬奥会申请成功哈，跟之前夏季奥运会申请成功，就是你光看身边人的这个反应，当然那个时候还小，我记得我是在高二吧，好像是。就 那时候我怎么感觉我是在初中呢？ 所以呢，这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全中国人民都是发了疯一样的开心，就觉得特别有这种民族自豪感。 反正当时我是热泪盈眶， 是吧？ 对。 但你看，你这次你会热泪盈眶吗？ 这次我都没啥感觉， 甚至都不太关心。说句实在话， 对。 所以呢，这十年间哈，这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为什么老百姓对于这种，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国足自信心啊，或者荣誉感这种自豪感的这种重大的事件，反倒是似乎在舆论场上并不会让大家马上你去热火朝天去聊它。 嗯， 这本身是说明咱们这个民族本身是有自信了，可能 进步了， 或者有进步了，或者你心态上面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可能更加关心的是个人的生活，是吧？ 嗯， 而并不是说特别喜欢关注一些所谓宏大的议题。那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去花一整期时间去好好聊一聊，甚至包括它跟民族主义情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就是说像现在中国这么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还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这种重大的国际性的盛事去提升某一些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 而且这个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国际政治的角力。刚才张老师也说这个可能提前沟通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投票比例其实是非常悬的，44-40，然后有很多中国的老牌盟友都没有把这个票投给中国，就比如说什么朝鲜啊，那越南等等的都没有投给中国， 反倒投给了哈萨克斯坦。 对对对，在亚洲基本上东亚南亚都投给了中国，除了日本、印度、越南、朝鲜和菲律宾，这几个都跟中国，其实按道理说朝鲜是非常友好的，跟中国没有什么那个冲突对吧。 好，那到底哈这个冬奥会后续还会不会引发大家新一波的这个舆论的热潮，会不会在筹备过程当中有哪些相对来说是更加具有这个争议性的话题，我们也会为各位持续的这个关注。那时机成熟我们也会单独的再聊一聊。 对，既然大家对这个话题关心的话，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微博上留言。 又来了。 对， 好，三立化新闻新浪微博，大家如果还没有关注的话，去上面搜索啊，我们每天会有这个热辣的话题的预告，也会有像张立凡老师他们每天这么多猛料的这些评论的提炼。那当然你也会可以跟我们主持人聊天啊，互动啊什么的，是吧？时不时的出去会冒个泡， 对，聊几分钟的， 澄清一下自己到底穿的是缠枝图案的 缠枝纹，明明不是豹纹，非说是豹纹。 好了好了，这个更多的消息大家就去三立化新闻的这个新浪微博上去搜索我们，关注我们，跟我们互动。当然更加欢迎的是提出你们的建议啊和批评的意见，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会一并的去看，并且会吸收。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